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64集，谣言猛于虎。 庞夫人知道火凤是不吉利的象征？ 她这么说呗，反正龙咱们都没用过，凤就经常秀了，火凤是绝对不准秀的。 庞海是接着吃杨梅，还跟一旁欧阳少征要烧酒喝。 呼延夫人在庞府吗？可否拜访？ 哟，不容易啊，邹将军说话了，我家那几位夫人都在皇宫呢，你们若是进宫去书库，让玉儿去叫一声，叫她在偏殿等你们。 众人觉得可行，就想入宫，不过展昭抱着书继续靠着藤椅不肯起来，小四子拽他衣摆。 妈妈，一起去吗？ 啊，不出门。 妈妈，这几天开封开了好几家新的馆子呢，好吃的可多了。 展昭嘴角抽了抽，有些怨念地看了白玉堂一眼。 瞧你把我这形象塑造的，连小四子都知道拿吃的引诱我。 哎呀，不怕不怕，那些提亲的早就知难而退了，今早王大人还跟我说呢。 太师嚼着梅子安慰展昭，却是没发现一旁众人紧着给他使眼色。庞玉悄悄扯着他爹的衣袖，那意思是让他不要胡说。展昭则是眨了眨眼看太师。 王大人说什么了？ 众人一起看太师。展昭这几天都在开封府眯着，外面的信息基本靠众人传递给他，他有时候会八卦地问一句这几天传什么呢，通常大家都会告诉他差不多了，就快不传了。可实际上这几天皇城正疯传展昭和白玉堂的关系，传言也是匪夷所思。早些年开封府的公子哥们也经常被人排张榜，什么开封姑娘最想嫁的十大公子，开封府二十大黄金单身汉，开封十大最有潜力才子之类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白玉堂突然在开封出现了，而且还常住不走，于是一夜之间这种榜单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要嫁就嫁白玉堂。风头能跟白玉堂比一下的也就开封人见人爱的展昭以及大将军赵普了，只不过白玉堂有个他俩都没有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有钱呢，而且是十分的有钱。于是五爷俨然是开封众姑娘们最想嫁的人。不过最近的传闻嘛，就稍稍有些诡异。 他原本还想托你帮忙问问五爷有没有兴趣见见他家闺女。 太师话出口，展昭眼眉就挑了挑，随后认真想。 王大人家的闺女，大才女王瑶啊，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什么的。 想到这里，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扶额。太师还没眼色呢，乐呵呵接着说： 嘿嘿嘿，王大人说啊，五爷若是没兴趣见，你见见也成啊，反正两个他都中意。 展昭眨眨眼，这回轮到白玉堂挑眉头了。 他今早跟我说，幸好是没问你，不然不是没脸没皮了吗？哎呀，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太师笑呵呵的还拍展昭的肩膀，话没说完，庞玉一把捂住太师的嘴。 爹，你不是要进宫吗？走了。 说完庞玉拽着太师就跑。 哎呀，你爹我刚刚回来。 太师被庞玉拖出了龙图阁的院子。展昭歪着头看了看众人，众人一起仰脸望天，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展昭又狐疑地看白玉堂，感觉自己被隐瞒了什么。 白玉堂却是拽了展昭一把，小声嘀咕了一句： 走吧，再不出去逛逛就真要成闺秀了。 什么？成什么？ 没什么， 我明明听到你说归什么。 展昭跟着白玉堂往外走，白玉堂摸了摸脖子。 哦，天气不错。 展昭扬起脸看了看刚刚雨后放晴的天气，这也算不错吧。踏出开封府，展昭就觉得阳光好刺目。 哎，错觉吗？ 展昭抬手挡了挡眼睛，一旁公孙抱着小四子提醒他： 乌云散了，出太阳而已。 展昭抬头瞧了瞧，小四子和其他人也挡眼睛呢。展护卫强自镇定，昂首阔步往前走，不过目不斜视。开封的街头依然是人来人往，展昭为了低调，穿着他的蓝褂子走在白玉堂身边，尽量不要太引人注目。 哟，展大人，一个多月没见你了，是不是回家探亲去了？ 卖鱼丸面的大婶跟展昭打招呼，隔壁正切黄瓜丝儿的凉皮铺大叔也笑： 是见亲家去了吧？ 来来，吃个包子，这个包子最近特别好卖呢。 隔壁卖包子的阿姨往展昭手里塞了个包子。展昭眨眨眼，瞧着手里花生形状的包子，心说这大婶是拿皮蛋勒他家包子了吗？腰那么细。 这叫眷属包，最适合两个人分着吃。 大婶话没说完，白玉堂顺手揪掉了展昭手里拿着的花生形包子的一半，边啃边走了。展昭看着剩下半个豆沙包，街坊都一脸笑意。等展昭啃着豆沙包跟白玉堂一起往皇宫方向走，就看到街上来往的行人都捂着嘴窃窃私语，展昭隐约就听到： 看来是真的呀。 哎呀，都分眷属包了，能会是假的吗？ 肥水不流万人田呐。 话说展护卫多久没出来了？ 有一个多月了吧。 展昭越听越纳闷，伸手拽了拽白玉堂的袖子，只是一个展昭平日都会做的动作，突然不知哪个二楼聚集了一群姑娘，尖叫声传来，吓得展昭一缩手。白玉堂回头伸手一拽展昭的袖子，那意思让他赶紧走。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下，展昭可算来到了皇宫。刚进皇宫就看到不少官员，包大人和八王爷刚才找了好些官员来研究招待来使的事情。那些官员们出门看到展昭和白玉堂都拱手： 哟，恭喜恭喜。 展昭嘴角抽了抽，然后就见白玉堂很礼貌的回礼，展昭一把将他拽进一旁的巷子里，其他人也懒得理他俩，继续去后宫找呼延巧。公孙正好对皇宫的书库很感兴趣。 他们说什么恭喜啊？ 不清楚。 不清楚你给人家回礼？ 做人要有礼貌。 白玉堂一脸理所当然，展昭张着嘴半天也没想到词儿来反驳他，最后一想，算了，爱咋地咋地，然后转身走。不过没走出两步被白玉堂揪住了，展昭回头，白玉堂一指相反方向： 走错边了，刚才是从那边进来的。 展昭尴尬回头继续昂首阔步往外走。两人正走，就听宫内突然传出一阵骚乱，就听有人高喊了一声： 有刺客。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这时就见南宫季带着人追了出来。展昭伸手抓了抓头，身边落下来了一个黑衣人，一把长剑就架在了展昭脖子上。展昭眨眨眼瞧一旁，南宫季带着一众侍卫也停在了前边，神情复杂地看着那个用刀挟持了展昭的蒙面刺客。展昭瞄了那刺客一眼： 姑娘，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吗？ 那刺客瞪了展昭一眼，看了一眼吓一跳： 你 挺清秀的长相吗？怎么这么偏？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展昭没回答，而是伸手指了指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热闹的白玉堂。 你干嘛要挟持我，不挟持他呢？ 那女刺客见展昭被挟持了，还啰里吧嗦的，刀刃往上一转，警告展昭： 你老实点。 我看起来很老实，哈，所以你不挟持他，要挟持我。 女刺客这会儿正跟南宫对峙呢，也不明白展昭为什么话那么多，就来气了。 你看起来最弱，不绑你绑谁？ 女刺客话一出口，现场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听到喧哗声调转头回来看看的赵普等人正好也听到了这句，大家都站在原地一脸惋惜地看着那个刺客，连白玉堂都神情复杂地看着那个刺客，真有种啊。正这时，房上出现了几个黑衣人，其中一个对着那姑娘喊了一声： 飞燕，快走。 那姑娘一愣，抬头看到房顶上三个黑衣人。 哥，你们没事啊？ 这素质都带出来做刺客，真的不要紧吗？ 今天便宜你了。 那个被称作飞燕的姑娘将展昭往前一推，那意思就想跳上房逃走，却听被他称作哥的黑衣人喊了一声： 小心。 只是那姑娘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不能动了。再看展昭两根手指夹着他的剑晃来晃去，抬头看屋顶上三个人，那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转身就想走，但是就在他们转身的一刹那，展昭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三人一惊，展昭抬脚就是三脚，将人都踹下了屋顶。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